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在前线上，面对着比比东如此凶残的对手，此等危机，尽管拥有无数技能的唐三也深深感觉到了绝对力量前的无力感。 比比东已经对我下了必杀之心，不论战场上其他情况如何，他一定要杀死我才能甘心。和真正的巅峰强者相比，我终究还是有差距。 眼中光芒一凝，刹那间海神三叉戟上的金光升腾到了极致，唐三眉心处烙印释放的海神之光宛如汪洋大海一般浑厚。这一刻，他将自身所有的能量全部注入到了手中这柄真正的神器之中，强横的能量波动在一瞬间升腾到了极致，灿烂的金光将唐三整个人都渲染成了刺目的金色。回身旋转出击，三个简单的动作一气呵成，刹那间天地之力仿佛都凝聚在他这简单的动作之中。海神三叉戟已经激射而出，带起一道虚幻般的金光，仿佛划破了虚空一般，在虚幻扭曲的光影中直奔比比东所出的翡翠光刃而去。比比东眼前此时已经充满了冷厉的光彩，面对黄金十三级第三式一去不返，他竟然做出了一个令唐三大惊失色同时眼露绝望的改变。翡翠光刃脱离了比比东本体，在半空之中剧烈的扭曲了一下，竟然绕过了唐三的海神三叉戟，直奔唐三本体而来。而比比东自身的噬魂蛛皇武魂又重新切换回了死亡蛛皇，同时第九魂环瞬间闪亮。唐三当然明白比比东要做什么，他是要凭借自己的不死技能来应接自己的黄金十三戟之一去不返，而他的攻击也同时会落到自己身上。当初比比东在这一击之后受了重创，就仔细研究过那令他险死还生的恐怖神技，他没有凭借魂技完全抵挡的把握，所以才想出了这个办法，拼着自己再次受伤也要将唐三彻底毁灭以绝后患。在他看来，就算整个圣龙军团全灭也比不上击杀唐三重要，这个年轻人如果继续成长下去就会对他形成致命的威胁。远处幽冥白虎已然成型，瞬间将原本与戴沐白和朱竹清拼斗的两名封号斗罗拍飞，朝着这边扑了过来。但幽冥白虎距离唐三实在太远，他们的速度就算再快几分也不可能与比比东的攻击速度相比。马红俊和奥斯卡想要援救，但与他们战斗的封号斗罗攻势全开，硬生生地压制着他们无法插手。宁荣荣虽然拼尽全力地为唐三进行六属性增幅，但他也明白自己能给予的只是增幅，却无法令唐三用肉体抵挡住那样的攻击。杨无敌才刚刚幻化出一柄新的破魂枪，支撑着自己的身体从地上爬起来。剑斗罗陈心同样用七杀剑强行逼开自己的对手，但想要援救速度也同时不够。谁也没想到比比东竟然如此强悍，用这种方式要绝杀唐三。唐三发出了黄金十三级的一去不返，已经没有余力，在比比东这种级别的对手锁定之下，他也不可能闪躲得了。面对如此强悍的攻击，他现在所能做的竟然只有等待。那虽然只是一瞬间，对唐三来说却像是很久远一般。而就在这时，一团巨大的红色光球从天而降，带着一层金蒙蒙的光彩，重重地砸在了那翡翠色的光刃之上。 向我！ 爆裂破碎，在那爆发的中心位置，整个空气都被完全撕裂了，无数细密的黑色空间裂缝出现在爆发的中心位置，血肉横飞，无数破碎的尸体残片被那些空间裂缝所吞噬，一道已经完全被染红的身体应声抛飞，狠狠地撞在了唐三胸前，也完全挡住了唐三的身体，将剩余的翡翠光刃余波完全承受了下来。比比东这一击乃是他最强大的魂技之一，也是噬魂蛛皇最强大的技能之一，空间撕裂之深渊斩。 伴随着他那强度高达98级的魂力，这一击的威力绝对是毁天灭地级别的。砰的一声，唐三的身体被足足撞飞30米，才被赶来的幽冥白虎接住，稳定下来。而另一边，比比东的身体也在海神三叉戟一去不返的恐怖威力下瞬间破碎，化为无数碎块在空中往后飞。海神三叉戟却没有任何停留地飞向了他的后方，如一道金色流星一般冲入了数千米外的武魂帝国大军之中。金光所过之处，所有的阻拦都变成了一片虚无，宽十米，直径一直延伸到嘉陵关城前。所有站在那里的武魂帝国重装士兵全都凭空消失，那金色的光芒最后凝聚在了城墙的一点之上。轰然巨响中，那厚度达到百米的城墙竟然被破开了一个直径达五米的大洞，直透关内。直到此时，海神三叉戟才金光尽退，跌落在城墙之下，在城前的地面上砸出一个深坑。诸葛神弩的第二次发射完成，大鹏的血雾再次横空而起。这一次死在诸葛神弩喷射之下的圣龙军团魂师数量比第一轮还要庞大，所有70级以下的敏攻系魂师全军覆没，大师终于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天斗魂师所属，唐家军所属，杀！ 杀！ 杀！ 郭龙元帅同时举起手中长剑，瞋目大喝，高达80级的魂力几乎全部注入到了声音之中。十个重骑兵军团，十个轻骑兵军团，顿时在嘉陵关外如同浩瀚无边的惊涛巨浪一样掩杀而上。冲在最前面的依旧是唐家军，在马背上，他们正在进行第三轮机皇的上弦，他们的诸葛神弩内还有16根锋利的弩箭。紫雾氤氲之中，比比东破碎的身体重新合体。 圣龙军团撤退，重骑兵步兵军团迎敌。 对他来说，那些重骑兵重步兵的死活并不重要，关键是武魂殿的根本不能动摇。虽然他现在还不知道圣龙军团的损失有多大，但死伤已经十分惨重，如果被敌人这样衔尾追击，还不知道要死多少。那追击的也都是魂师，还有那不知道是什么的却能够令本方魂师大幅死伤的武器，正所谓兵败如山倒。诸葛神弩的两轮骑射已经令圣龙军团斗志全无，再加上正副团长的死亡，比比东这一声撤退令下，那就真是比谁跑得快了。毫无疑问，魂力越高的魂师在回撤的时候跑得就越快，密集的人群根本无法阻挡这些高等级魂师的步伐，要么越过己方的低等魂师，强横一点的直接撞开，那些高等魂师很快就冲到了己方撤退的最前沿。这样一来，那些低等的魂师以及辅助系魂师自然而然就暴露在了唐家军面前。马匹狂奔或许在短途追不上高等级魂师，但这些低等魂师和辅助魂师却根本不可能和奔马相比。比比东眼看着诸葛神弩第三次喷发而出，圣龙军团的辅助系魂师以及低等级魂师大片倒下，他不禁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此时才反应过来，自己的命令下达有误。尽管敌人强悍，但圣龙军团毕竟是全魂师组成的军团，如果能够让高等级魂师顶在前面徐徐后撤，就算会有损失，也绝对不会像现在损失这么大。不过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来不及了。比比东最后看了一眼远处的唐三，招呼了一声本方的封号斗罗，飞速朝着嘉陵关方向撤去，临走之时还不忘带走那身受重创的蛇矛斗罗。这些强者之中，蛇矛斗罗受到重创，还有先前那团红光中的封号斗罗直接被撕成了碎片，损失了两人。再加上天象呼延阵以及圣龙拓跋溪，这一次武魂帝国无疑损失惨重。唐三此时根本顾不上去追击，史莱克七怪其他人也纷纷挡在他身前。在被撞飞的一瞬间，唐三的双眼就已是一片血红，他又怎么会看不清那替自己挡住了比比东攻击的是谁呢？那正是他的爱人小五。 小五正施展虚无暴杀八段摔对付那个魔熊斗罗，眼看唐三遇险，毫不犹豫带着魔熊斗罗的身体迎了上来。魔熊斗罗在无定风波之中依旧可以释放自己的防御力，可他或许能够抵挡住暴杀八段摔的部分冲击，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住比比东那恐怖的空间撕裂之深渊斩呢？他顿时被撕裂成了碎片，但攻击的余波也狠狠地撞击在了小五身上，将小五抛飞而出，撞上唐三的身体。小五身上此时已是一片血红，唐三紧紧地搂住他，拼命将自己的魂力注入小五体内。 哥，我没事。 小五， 我的傻哥哥，你忘了吗？我有无敌金身护体啊。比比东倒是没把我怎么样，你要再输入那么多魂力，我可要承受不了了。 傻丫头，你吓死我了。 唐三这时才完全反应过来，长出口气，紧紧地将小五搂住，低下头用自己的面庞紧贴在小五的面庞上。比比东的空间撕裂之深渊斩虽然强悍，但毕竟还没有达到神级，还不足以破开小五的无敌金身。也幸好小五还有最后一次无敌金身的防御，否则他恐怕早已经和魔熊斗罗一样被撕成碎片。唐三突然在小五身上打了一下，小五可怜兮兮地抬头看向唐三。 哥，你为什么打我？ 哼，要是你的无敌金身次数已经用完，你还不是一样会冲上来？ 所以你才更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啊，否则可不能怪我了。 不管怎么说，小五没事令唐三大大松了一口气。他抱着小五站起身，向战场上看去。此时战场上已经是一片混乱，天斗帝国的大军直奔嘉陵关压去。圣龙军团被诸葛神弩三轮齐射之后损失近半，再加上6000余名天斗帝国魂师的追击，死伤数字更是不断激增着。剑斗罗陈心、骨斗罗骨荣，再加上已经化身成为黄金圣龙的黄金铁三角，就像是一道尖锥一般冲在最前面，带领着本方魂师不断追杀逃遁的圣龙军团。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